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上回我们讲到，朱旭有口吃的毛病，但他通过自己的方法，在台词上下功夫，终于克服了口吃。 田冲对朱旭有过率直的评论，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发表在院刊上，诗曰：台上口悬河，台下结巴磕，诀窍究何在，明智善藏拙。田冲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老艺术家之一，艺术委员会的委员。30年代的时候，他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参加过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演出《从军别》《三江好》等戏。1957年田冲成功地创造了带枪的人中的雪特林，这个人物简直被他演活了，淳朴至诚，有着一颗善良的心。他把人物刻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田冲也是1982年首次上演《屠夫》的导演，朱旭扮演了波克勒，所以田冲对朱旭的优缺点那是很了解的。朱旭克服了口吃的毛病，突破了表演上的最大的困难，帮助自己寻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艺术创作方法。他曾经说过，若不是为了改掉这个结巴的毛病，我还兴许成不了什么表演艺术家呢。后来北京的一个专攻口吃的专家小组研究朱旭的经验，还给予了肯定。有时我眼前浮现出多年陪伴我们的首都剧场的后院，每天早晨热闹的练功情景是那么的亲切和难以忘怀。花房前面，宿舍楼下，三三两两， 各在一个角落，针对自己的缺点进行检查和纠正，有的侧重学习西洋发声法的面壁而立，双手抚摸着横膈膜部位练习呼吸，有的侧重学习吐字归音，昂首高唱着京韵大鼓，花明柳媚爱春光，有的人一边品味着一边唱着京剧流水版，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这些虎将哪国有，还有高声朗诵的，读报纸的，念绕口令的，扁担长扁担宽，扁担没有板凳宽。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情景记录着老一代艺术家们的青春、朝气、理想、追求、勤奋、毅力和刻苦，这些也是朱旭成功的基石，培养了朱旭的艺术素质。观众的掌声中就有对这些基本功的褒奖，真要感谢剧院老一辈的艺术大师们为演员们制定的每天要进行基本功训练的规章制度。声音训练，有民族唱法的训练，学习曲艺，剧院聘请了京韵大鼓著名演员梁小楼，凤调大鼓著名演员魏喜奎来教学，他们的这种唱法并不都是唱，一说一唱，通称说唱艺术。话剧台词比较容易借鉴于这种唱法，学习它的吐字归音，每个字吐出来都是字正腔圆，不倒字儿，不跑调，和京剧一样的讲究气口。一句唱腔和一句道白中间应该怎么换气，换气不能够让观众感觉出来，大段台词一口气说下来，音不变气不断，一贯到底，其实中间已经偷偷的换过气了，甚至于不止换了一次，只是气口换得巧，没有让观众发现就是了。导演焦菊隐说过，口齿清楚是做演员最起码的条件，台词说不清楚是不合格的演员。他要求演员哪怕在1000人的剧场里演出，也要把声音送到最后一排，使最后一排的观众都能够听清楚台词，但是还不能够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演员自己累，观众看着也替你累，这是不可取的。音量比生活中要放大，可是又要让观众感觉到的是生活，自然而且不造作。虽说音乐是语言的夸大，到底台词是说话不是唱歌，可是又要求跟唱歌一样的用丹田气把每个字都送出来才能够打远儿。台词讲出来只能听见声音而听不清楚字的，嘴皮子没劲的，这叫音包字，台下观众不知道台上人说的是什么。但是说台词也不能够字包音，字倒是听见了，可是缺少适量的音韵，没有相应的音量伴随着吐字，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就要受到阻碍。为了使演员掌握好语言的技巧，除了学习民族说唱艺术的表达能力以外，同时进行着音质、音色的检测和锻炼。学习西洋发声法，聘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陈玄先生为每位演员检查声音，对于发声部位不对的给予纠正，纠正发声方法，训练横膈膜用气发声，延长气息的使用。陈玄先生每星期来一次，来指导大家练习， 同时聘请一位弹钢琴的潘老师，每个星期有3天的上午由潘老师弹钢琴，负责纠正演员的发声法，使其正确化。需要纠正发声的演员们在琴前随着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琴声不断纠正着发音的口型，反复的练习啊啊啊啊，来解决音质和音量的问题，从中寻找正确的发音位置。朱旭着重在吐字练气息、纠正口吃，这些勤学苦练基本功的精神一直延续很多年。就是在那些年中到农村去劳动，早晨起得早，上工之前仍然抓紧时间在河边、在地头上练呼吸、喊嗓子，因为多年已经养成了习惯。过去剧院9点钟开始排戏，演员准备进排练厅，一切练声的活动全部停止，是为了让演员和导演注意力集中。排练厅周围绝对要保持安静，刚才的热闹戛然而止，像彩云一样悄然而过。明天早晨的8、9点钟，这片彩云就会又飘回来，仍然再现昨天的情景。作为一个话剧演员，和其他剧种的演员那是一样的，要学基本功，并且要坚持练功。基本功只学不练，等于没学。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今天被称作艺术大师的人们，当年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都通过正规的形体训练，知其甘苦。专门训练形体的灵活性，使演员能够随心所欲地用肢体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是达到形体训练的最高目的。剧院请来师范大学体育系齐聚奎老师，他负责的训练项目有垫上运动、前滚翻、后滚翻、倒立、双杠、跳绳等。同时又请来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教舞台上的坐、立、走，纠正坐、立、走不正确的姿态。比如有的人危险驼背，有的人走起路来八字脚，还有外八字、有内八字，还有人平时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可是只要一坐下，腰就松弛地塌了下来，像瘫了一样地堆在那里，特别是胖人更显得十分难看。这种舞台的专业训练要达到目的只是一个字：美。学习京剧文武功，结合排戏的需要决定训练的形式。比如排蔡文姬这出历史戏的时候，全剧组演员学习的是京剧的形体动作，由京剧武功老师来教。他的基本功先从耗腿开始，由十几分钟耗到1个小时左右。什么是耗腿呢？先把一条腿放在撑杆或桌子上绷直，脚尖朝上，脚后跟用力抻腿部的大筋儿，抻筋那是很疼的。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大腿疼痛的走路都感困难，逐渐把大腿的筋抻开以后，腿的疼痛就会减轻，只要不间断地练下去，疼痛就会全部消失。看起来是练腿，其实也是在练腰，使腰部能够柔软灵活。耗过腿以后，接着就是踢腿、劈叉、下腰、涮腰，最后练脚底下的功夫， 走京戏的台步，跑圆场，握鱼儿。水袖是练臂上的功夫，这是文功。武功学的是刀枪架、拉山膀、走云手、十字大翻身、车轮滚等。有了这些基本功的苦练，演员才把蔡文姬中的汉武给跳下来。在战乱的那场戏里，观众才能够看到有着规范动作的刀枪剑影。观众以为铜雀台这场胡家十八坡的古典舞剧是请专业舞蹈演员来跳的呢，其实不是，都是话剧演员自己跳的。戏中的每个人物都将戏曲的动作和话剧表演融为一体，这出戏成为话剧民族化的精品，是北京人艺的永久保留剧目，它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之一。1956年上演这个剧目的时候，青岛北京城享誉全中国，购票者争先恐后，为了能够买到票，观众头天晚上就带着被子睡在剧场的门口，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买票排队的人已经一字长蛇排出了很远了。这种高潮在话剧史上还是少有的。朱旭是后来被选进这个戏里去扮演左贤王的，原版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童超扮演的，他因病不能登台演出，就由朱旭替补上来。虽然朱旭是后来赶排的，但是很快就找到了人物的感觉，掌握住了民族化的风格，人物的一些外部动作都获益于京剧的练功，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结合排戏的需要，同时学习西洋舞蹈的基本功，有几天在排练厅不排戏，也不让人进去，墙的周围都装上了撑杆，铺上了地毯，放上了大穿衣镜，还有钢琴。诶，这是要干什么？不久演员们明白了，原来是为了让演员学习芭蕾舞的基本功而设置的，并且为每位演员量体裁衣的做了一直到脚面的长裙和膝盖以上的短裙，分蓝白两色的练功服和芭蕾舞鞋等必备的东西，占用一定排戏的时间学舞蹈，每天早晨用练功的时间复习，特请剧院的老艺术家赵韵如协助辅导。赵韵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后方话剧舞台上的一位知名演员，清宫外史中的慈禧太后是他的成名之作，他和张瑞芳、白杨等人都是同一时期舞台上活跃的人物，后来到美国学习戏剧进行深造。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初赵韵如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在《王昭君》里扮演孙美人，这个角色他演得光彩照人，孙美人在深宫内却朝夕见不着皇上的面，得不到皇上的宠爱，本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女，却孤单寂寞，空手到满头白发，仍未见到过容颜什么样，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可是赵韵如并没有悲悲切切地去演这个人物，而是充满希望和信心，渴望着有一天能够见到皇帝，真正得到皇上的宠爱。他把锁在深宫里始终被皇帝遗忘的女人对于情感的渴求，总燃烧着希望的心态表现得细致入微，塑造出在特殊环境里有着特殊思想感情的人物形象。在全剧中孙美人的戏并不多，这使她展示人物的难度变得更大了，没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表演的功底很难获得成功， 可是他却创造出了生动的、让人难忘的形象。赵韵如每个星期辅导大家两次，其余的时间自己复习。他每次上课的时候都要讲明学习芭蕾舞的目的性，从中吸取了什么，了解每一个固定动作的内在含义，也就是我们常见的雕塑性的动作，比如表示希望、祈求、爱情、和平等一系列的基本动作，让演员懂得了什么叫舞蹈语言，用舞蹈语言如何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排演外国童话剧《仙笛》，演员就体会到学习这些芭蕾舞的重要性了。芭蕾舞的基本动作和京剧的基本功是不同的，虽然都练腰腿，可是具体动作的训练那是不一样的，训练的方法也不一样，还有的倒相反。比如京剧的后腿是向后面绷脚尖儿，芭蕾舞是向前绷脚尖儿。说起练芭蕾舞还有一个小花絮呢。1957年由苏联专家指导，由欧阳山尊导演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童话剧《仙笛》，剧中有土耳其公主，有吹风笛的人，有从天而降的仙女、羊魔鬼等等，是一出传奇色彩很浓郁的神话剧。根据这出戏的特点，导演要求所有的演员学习芭蕾舞，请来白俄罗斯的女教师，剧院为演员的习武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占用一定的排戏的时间来学习，大家学习的欲望很高，白俄罗斯老师也很负责任，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不下课。有一天老师决定先不集体跳宫廷舞，要一个人一个人的进行高难度动作的检查，大家一听都很紧张，我们管这叫过关，都害怕自己过不了关。检查的这一天终于到了，演员们早早的来到了练舞的排练厅里，提前换好舞衣舞鞋，谁都不多讲一句话，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练习着。有的把杆踢腿，正踢错踢，旋身躯仰面下腰，大厅中间的空地，有练跳跃的，有练托举的，有在穿衣镜前查看自己身手头足有没有毛病的。排练厅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当白俄罗斯老师推门进来的时候，大家早已经汗流浃背，老师的脸上浮现出发自内心的微笑，他很满意这些大龄的学生，虽然教得很费力气，甚至于永远也达不到专业芭蕾舞的水平，但是他喜欢这些学生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还有他们的敬业精神。大家希望可又害怕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都自觉地站好舞蹈行列。白俄罗斯老师看了看大家，随即开口问道，你们谁愿意第一个接受检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谁会第一个出来接受白俄罗斯老师的检查？为了演好话剧，演员们又是如何体验生活的？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